那我们今天啊，上那个第九番显见啊，第九番显见，我们说那个上一番如果是鬼听得懂，这一番是鬼王听得懂。这个我昨天有把讲义呀，发给了你们啊。那个我觉得我有信心可以把你们讲懂。那我们先讲概念哦，他这个第九番显见，让大家那个经理你要那个 mute 啊。第九番显见啊是这个样子。第九番显见呢，就是说。你要了解几个 concept，什么 concept 呢？如果有那个法师啊，他们的书上面是不是写什么显见超情？那个情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讲的情执，就是超越凡夫啊、小乘啊，还有甚至那个全教菩萨，就是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些前面出阶的菩萨的一些执着跟见地。哦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们这边要解释一个很清，要解释一个概念。你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之后啊，哎，后面就很容易了。因为其实后面很那个，以前我们《金刚经》都有讲过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啊。第一个，你啊要了解什么是自然，什么是因缘。哦，这整个第九个 chapter 就是在讨论我们这个人世间呐，所有一切万物啊，这个现象到底是因缘还是自然。什么叫做因缘？因缘是不是就是说，哎呀，有因就有果啊？然后这个有了一个因啊，你种了一棵树啊，你要浇水啊，浇完水之后，那个树才会长出来啊，要有养分啊。那个东西是什么？那个东西是缘，所以一定要有因跟缘啊，加在一起，你才有办法结果啊。所以这叫做因缘。那么我们上心经啊，之前是不是都已经复习了说？所有一切万法，全部都是因缘生灭。就是在我们这人世间，我们也觉得存在的这所有的东西，其实都是因缘生灭法。这个大家应该懂哦。那什么叫自然呢？自然好像就是以我们人的二元来讲，自然嘛，那就是就这么存在了嘛，那就是非因缘嘛。因为人就是这样嘛，不是因缘就是自然嘛，不是因缘就是。非因缘，那非因缘不就自然吗？所以你很可能说，哎，那自然就是非因缘嘛，哦，那自然呢、啊？其实它是怎么这个因缘说啊？就是佛怎么会 come up with 这个因缘说？其实是有个故事的，有个时代背景的啊。其实啊，这个自然说啊，分成两派啊。第一派是什么呢？第一派啊，就是我们所讲那个外道，外道就是在佛。当时那些外面的修行人啊，他们呢、啊，其实不是也修行也禅坐吗？只是啊，这个方法不对，所以变成了外道有一些邪说。那外道当时是怎么想？外道是说，哎呀，这所有一切都是自然的，就是这宇宙一切现象、宇宙万物这所有的一切啊，全部都是自然的。自然是什么？就是跟因果没有关系。哇，这个呢就糟了啊！就是说，A 呀、啊，这个花啊，就这么生出来啊，是没有因果的啊，就是没有原因，它就这么生出了一朵花。没有原因呢，那个人就出生了啊，没有原因啊，这个事情就发生了。那这很大的问题啊，这个就陷入了什么？陷入了非因缘、非因果论。也就是说，你做了坏事，你是不会有后果的。因为任何事情发生是没有原因的，所以你杀人是不需要偿命的哦，那你放火呢，也不用坐牢。这个就是外道所说的这个自然，这是外道所说的自然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这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三世学说，right？你是相信无因果论呢，你还是相信二世？无因果论就是无神论，二世呢就是哎也可以，死后呢？一则上地狱，就是要不然就下地狱，要不然上天堂。那你要去信基督教，它没有什么轮回，要不然你就相信三世轮回，这是我们佛教所说的。所以自然是属于第一种，外道所说的自然是属于第一种啊。那佛说这个很糟糕，这个理论非常糟糕。所以佛啊，为了要对峙外道的这个理论呢、啊，他就那个出来了一个因缘说。什么因缘说呢？这个因缘说就是说，凡事有因果啊，有因有果，它是来对峙外道的这个自然学说、自然说啊，自然也是非因果。但事实上啊， 我佛他后来有讲，他在讲给小乘人，因为那当时的时代背景好，在佛还没有出来之前，所有人都在外道那边学习，每一个人都觉得说，哎呀，这个天呐，就这么忽然形成了宇宙世界，人生就这么形成了，全部都是一些外道学说，非因果论。佛啊，当时出来就跟他的弟子们讲了这个因果学说，这个因缘说，但是这个因缘说，事实上也是一个方便法门。什么叫方便法门？讲到现在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说，它其实是一个不是最终的实相啊，它并不是最终的最真实的道理，它只是一个 temporary 的一个 solution，先把你从那个因果没有因果说啊，那个断灭没有因果说的那边先拉过来，哦，先告诉你，其实人做事天在看，有因就有果啊，有果是因为它有因啊。好人啊，得好报；坏人得坏报。他先把这个因果论给建立起来，所以呢，他告诉大家：哎，当时啊，就跟他们讲说有这个因缘说、因缘生灭法哦。所以你要先了解那整个背景，第九品你就听得懂了。好啦，那这个时候啊，阿难呢、啊、就跟佛讲说：“那么佛啊，你一直讲说这个因缘啊，然后呢又说这个外道啊。”这个，因为佛应该一直是讲，应该是这么说。佛说非因缘非自然，就是他说啊，这个实相啊，这个真如啊，或者我们这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其实不是自然，也不是因缘。那个阿难他们就觉得很怪啊，因为非二元嘛，人就很怪，就是不是因缘就要自然。那阿难他就没有办法接受，怎么说这个实相不是因缘，也不是自然呢？哦，所以他就提问啊，问这个佛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所以佛啊就跟他讲啊，说其实啊，在《楞伽经》，记不记得我们一开始有讲过？这个古时候啊，我们说二楞子对吧？这个佛经里面有两部最难的这个经典叫二楞子，一个是我们现在学的《楞严经》，一个呢叫做《楞伽经》。《楞伽经》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叫做大慧菩萨哦，跟佛中间的对话，那你就知道那程度不一样。现在是阿难跟佛的对话，另外一部《楞伽经》是大慧菩萨跟佛的对话，那么讨论很多非常深的道理啊，哦，把所有这个大概你学佛经学十相哦，因方便法门的都不算在里面，就是学十相，你最后了义学十相，你直指心性这些空性大法里面比较有可能 confuse 的地方，他在跟佛做一个探讨，就讲到了因缘跟自然的问题。在《楞伽经》里面，这个佛跟大慧菩萨解释啊，他说真正的自然是什么？真正的自然呢，是不生灭的，这个自然就是一直都存在那儿。没有生灭，它与那个叫做什么"浑然天成"啊，原本具足，其实讲的是什么？就是在讲我们真如本性，它一直都存在，从来没有失去过，它从头到尾都在。它绝对不是因缘生灭法，绝对不是说，哎呀，这个 A 加上了 B，这个氢加上了这个 O2 变成水啊，氢加上氧变成那个 H2O，它不是这个意思，它。那个他讲的是，他这个东西随时就存在，一直就存在，而且圆圆满满的、浑然天成的哦，原本具足的，而且是具足而圆满的。他在讲，其实啊，我们的如来藏本来是这个状况，但是他会怎么样？因为不同的因缘而生不同的相，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。地方给掌握住啊，你才知道实相是什么。我们是不是说实相啊？你不能只讲体性，也不能只讲相用，你要把体性跟相用合在一起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实相哦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讲体性的话，它趋于自然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我们的这个本性啊，我们的如来藏原本具足啊。但是你讲它的那个样子呢？它会随缘变现，因缘生灭。所以，真正的实相，真正的如来藏，是体性相用，合而为一。性相是一如的，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万法当下即真如啊，真如当下即万法，这个是实相。所以他说，非自然，非因缘， 你只讲因缘，是现到了因缘生灭法，现到了相用，现到了这色相。如果你只讲自然，就陷入了那个空寂的体性，两边都不对。哦，这个是第九品他想要告诉你的，告诉你这整个东西怎么演变。先从外道所讲的自然，外道所讲的自然是有生灭的哦。哦，没有原因，这朵花就生出来了，但这朵花原来不在，所以它是生灭的，只是没有原因它生出来的。佛说这个理论很糟糕，所以先 stay 在生灭，但是呢是有因缘的生灭，不是没有因缘的生灭。等大家接受这理论之后，慢慢啪啪把你拉到非生非灭、不生不灭的真如啊。哦，这个地方你只要把这个顺序逻辑弄懂了，后面呢，啊，应该就不难。那么后来啊，那个昨天发给大，那么中间呢，佛就会用一段逻辑来告诉你啊，自然啊，这个就是说我们所有一切万物啊，不可能是自然。也不可能是因缘，中间那段逻辑呢，我们也不难啊，也不难。那么到最后啊，大家会有点 confuse 的地方啊，就是这个我们上次讲的非因非缘亦非自然啊，非不因缘非不自然啊，无非不非无是非是这一块理论其实很简单啦，只是他把那个文字弄得实在太优美了。让你简直是困在那文字里面。我们先把前面的经文我们解释一下，然后我们带着大家去看那最后一段。哦，最后一段你别说你们了，连我一开始上 Carita 的课，哦，弄懂了，再上另外一班的课我后来又不懂了，再上另外一班的课，应该是这样讲，我一开始我觉得我弄懂了，去上 Carita 他们那班的课呢，小班又发现自己不懂了，又重弄一次，好像又弄懂了。等到再上另外一班大班的时候呢，又觉得自己不懂了，再看一次呢，好像又弄懂了。我一直大概弄到现在，是真的完全不会忘记了。那是有经过一段时间啊的努力的用功，所以你们也一样。今天听完回去可能忘记了，但也没关系，你只要今天上课的时候听懂了也就行了，把概念听懂了就可以了。我不要要求太多，不然大家这个。楞严经啊，就觉得没意思，老师太严格，学不下去了。那个昨天我们在禅坐的时候，那个我们这姚如看他上线了，我们就在讨论。那个姚如说，我们上过这个楞严经、心经，整个空性这个实相，对于我们去上那个禅，就是我们去上开心禅啊，他说那三天的课简太简单了，就是那个真如的那个概念真的很简单。那我们这边真的上比较难。后来我想，我是不是要求太高，讲得太细了？那我在想，我是不是应该讲得稍微简单一点，可能概念性的东西讲一讲也就行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经文啊。刚刚那个 concept 已经讲完了，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啊。那个阿难啊，薄佛言，他说：“世尊啊，今天就讨论啦，啊，讨论这个自然因缘。他说，诚如法王所说，法王是谁？法王就是佛陀啦。”他说啊，缘觉啊，这个觉缘啊，遍十方界湛然常住，性非生灭。哦，那阿难有听到哦，佛前面讲说这个如来藏啊，不生不灭啊，湛然常住啊，遍十方啊，没有界限无碍啊，不生灭不失啊。那他说啊，这个非生非灭，他说我记得啦。哦，你这样讲他不生灭，这个我懂了，我也记下来了。那阿难很会问问题啊，要不停的 challenge 佛啊。就问佛说，那这个概念哈，与仙凡智啊，娑毗罗伽，谁是仙凡智娑毗罗伽？就是那些外道，你也不用去管他到底这些外道是干嘛的，反正个个都有各个的练法，有的呢是苦修啊，有的是吃马粮啊，有的是吃猪食啊，狗食啊，有的是什么长期在山洞里面饿得剩皮包骨，反正各种这个练习的方法啊都有。反正这些外道也一心想要修行，可是法门不对。他说这一些人所谈的这个名地啊，还有什么头灰啊，这全部都是外道，这些诸外道种，这些不同的这个外道啊，外道种呢，他们说有一个真我啊，他们说有一个真我，也是遍满十方。那到底有何差别？外道所讲的这个真我啊，就是忽然生出来了，没有随因缘而生灭。这是外道所讲的 哦，这个真我就是神我，就是反正他们可能有一个神啊，就是可以，可能有点点啊，这个有点像上帝造女娲补天啊，上帝造人这种概念，就是有一个真我，一个神我，也是遍满四方。然后呢，没有任何原因啊，这个后面的东西就发生了，这是他们的概念啊。那佛怎么说？所以阿难就问说：“哎，佛，你说这个非生非灭嘛？那你跟外道所说那个真我、那个神我，到底有什么差别？”哦，好了，那个世尊啊，就跟大家讲说啊，那你记不记？他说我啊，曾经在楞伽山啊，你看啊，与大慧菩萨啊，在这里谈论啊，这个自然跟因缘啊，他说啊，比外道啊，那些外道的人啊，常说自然。那刚刚我们解释过了，外道所说的自然是什么？那么他说我是说因缘啊，我说的因缘非彼境界。他说那些外道所说的是自然，那我就说了因缘，因缘就是要对治外道所说的自然，所以绝对不是这个外道的境界。那么他甚至呢，他说我今观此觉性自然，非生非灭，远离一切虚妄颠倒啊，似非因缘，于彼自然云何开示？不入寻邪或真实心妙觉明性。那么，这是阿难所讲的话哦，这是阿难所讲的话哦。他说：“我今天啊，观察哦，你所讲的这个自然，因为佛说自然嘛，非因缘啊。他说你所讲的这个自然呢、啊，也是非生非灭啊，是远离一切颠倒梦想。”这个地方阿难都听懂了，他记得了佛跟大家讲说啊，我们这如来藏非生非灭啊，远离一切颠倒啊。那他说啊，你讲的这个好像的确不是因缘生灭法耶，那我就不懂啦。那你跟外道的那个自然呢、啊，到底差别在哪里？所以他就请啊，这个如来可不可以重新开示，再跟他讲讲佛所说的这个自然。跟外道所说的自然到底有什么差别？除了刚刚我们讲啊，外道啊是其实外道的自然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你跟佛的自然，你最大的一个差别，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外道的自然是这个有生有灭的。那佛呢？佛讲的是什么？是不生不灭。他们那边所讲的这个神我真我，有点像灵魂学说。哦，那这个，然后身体啊是那么随没有因缘就出来的，所以外道那些东西，反正你也不用管得太细了啊，大概知道有那么一个差别就行了。所以佛告诉阿难说啊，他说那我今天就来跟你开示，来真实告诉你啊，这个你还没有开悟的地方，那么就是你搞不清楚因缘跟自然啊，那搞不清楚我所说的这个自然跟外道自然到底差别在哪里。那么，我现在啊，现在佛啊，就用先用逻辑来跟阿难解释啊，就是其实啊，自然跟因缘都没有办法成立。但是别忘了啊，我们刚刚在讲这一段之前，上课一开始我们讲过，如果你只讲因缘，是在因缘生灭法是在相用；如果你只讲自然，那是比较偏向于体性，那个空寂的体性，那实相啊。其实不是，你不能偏有，也不能偏空，是空有一如色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相用，这个叫做性相一如色空一如，它们是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先听懂。那么这一边这段逻辑，你就试试看，听得懂也好，听不懂也无所谓。佛啊，就告诉阿难说，自然跟因缘根本不存在。为什么？我们来看看啊，他说啊。如果你说这个东西是自然的，那一定要有个自然的体呀、啊，自虚真名有自然体。你说它是自然的嘛？那它的体性一定要有个自然的体性才可以呀、啊。那你要以一个自然的体性，那我们现在就来观察，你看看佛是不是经常讲外面的这所有的现象，一定都是明暗嘛？每一次都这样明暗，然后呢，通色，通色。那个清跟浊，对吧？你要去记得这八个 element，因为我跟它够熟，我就不用看书，我就记得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空跟有，反正明跟暗、通跟色这四个，好歹你一定记得住来。每一次那个在讲因缘生灭法，在讲外面样子的时候，他老是用明暗、 通色，你就记得这四个其实也够了。他说啊，如果你觉得明暗啊、明啊，或者这外面的这些样子啊，全部都是自然的话，那我们就来说这个东西要有个自然体啊。他说好了，他说你现在观察啊，观察这个见性，你看见性是不是可以看到明或者看到暗，可以看到通，会看到色。他说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见性啊，是不是自然的？现在讨论呢、啊，你要脑子要放清楚啊！他在讨论这个见性到底是不是自然的，你去想想看。他说啊，那我们来讨论呢、啊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明，也可以看到暗，对吧？那你说这个见性啊是自然的，它一定要有个自然的体性啊，它有个自然体，所以我们就来讨论啊，如且观此妙明见中，以何为自？这个自是什么？你把它整个展开，就是说以你哪一样东西为自然之体？自然之体，因为他就为了要把字缩减，就变成了一个字。他说、啊：“你去观察这个见性，到底是以什么为自然之体？你说它自然嘛？那你就要说说它以什么为自然之体？到底是以……好了，我们来看呢、啊，此见为复以明为自然之体呢，还是以暗为自然之体，还是以通？这个空就是通啦，以通。”或者空为自然之体呢，还是以色塞住了为自然之体？因为你见性是不是可以看到明跟暗，通跟空跟色啊，或通跟色，你这四样，那你竟然说见性是自然的，那就请问你，它以什么为自然之体？如果是以明为自然之体，就是说明啊，就是它的自然之体。那他应该看不到暗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明在的时候暗是不在的，暗来的时候天黑的时候明就走了。那你想想看，天黑来的时候明是不是走了？明走了表示这个见性的自然之体是不是跑掉了？那这个时候他应该看不到东西，他是自然的嘛，他就失去他自然之体了。所以如果你是以明当作自然之体的话，那暗来的时候应该见不到暗。那如果以空为自然之体的话，那个色来的时候啊，你应该见不到色，因为所有人世间的东西，那万象全部都是二元的黑白啊、哦。那这个圆的东，这个或者说你黑暗啊、通色啊、哦，全部反正都是对立的。如果你以其中一样当做你自然之体，那么它的那个另外一边来的时候，你是看不到的。所以你照理讲，你如果这个自性啊，我们的见性 ，sorry， 我们的见性，如果是在明暗通色，以其中任何一样当自然之体，那另外一边来的时候是看不见的，你就这么样去理解就可以了啊。所以呢，他说如是乃至啊，诸暗等相以为自者，于则于明时见性断灭，云何见明？同样的啦，你就是见你同样的，如果你以暗为自然之体的话，那。明来的时候暗是不是就走了？那这个自然之体没啦，那你见性应该看不到明啊，所以你明跟暗应该只能看到一样啊，你不能说明跟暗都是我的自然之体，不行吗？所以他就告诉你，如果你真的 stick to 某样东西是你的自然之体的话，你是没有看到办法看到全貌的哦。这一段如果你能够听得懂也很好，听不懂就算了。那我觉得有些小的细节我现在都不会太 push 啊。好啦，他其实这一段是告诉你说，其实世界啊，这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自然之物嘛。那你任何一个形体都有一个对面不是它的形体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以其中一样东西当做你的自然之体，那么不是这样东西以外的，那你肯定就没有办法接受到，没有办法见到，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啊。好了，那阿难就说什么呢？这是佛的开示，阿难就说。必此妙见啊，必此妙见性非自然。那你这样讲的话哦，那我就明白了。那这个见性啊，的确非自然，因为刚刚说自然要有自然之体，对吧？那自然之体以明为自然之体，暗来的时候看不见；以通为自然之体的话，色来的时候看不见。他说：“那这个我明白了，你刚的逻辑我能够买单啊，我知道了，它非自然。那非自然的话。”那个阿难就说：“那非自然的话哦，那应该就因缘了。”他又回到了那个二元， 相对的那个状况，既然不是自然，那就应该是因缘啊。我经发明是因缘生，嗯，你讲对了，不是自然，那我知道了。既然不是自然，就一定是因缘。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，阿难又进到了那个不是自然就是因缘的二元二分法。凡夫的二分逻辑、二元分立的这个逻辑，或二元对立的这个逻辑，哦，所以他说啊，我的心啊还是不明白啊，是不是能够咨询如来，搞清楚到底这个因缘又是怎么回事？那佛用同样的逻辑也跟他讲，你前面听懂了这一段，一定也听得懂。佛说什么？佛说啊，如果啊，汝言因缘，那我现在来问问你，有因跟缘嘛，对不对？因，我们再讲一次哦，你种一棵树。这一种一个种子下去，你种了一个玫瑰花的种子下去，会长出玫瑰花。你把种子种下去，那个种子是因。后来加水、加养料、有空气等等等等等，那些东西是缘。因跟缘加起来，才会有玫瑰花长出来，变成一个果子。哦，这个你要知道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在讲因缘的时候，因跟缘是分开说的。那佛就问他说：“好了，那你今天说。”哦，这个见性是因缘所生法。那我就问你，你的这个汝今因见啊，这个见性啊，在你前面，此见啊，到底是因明有见，还是因暗有见？是因空有见，还是因色有见？同样的逻辑嘛。如果这个因啊，是因为明的话，那明才是这个因啊。那暗来的时候，明是不是没了？因为这个见性嘛。他的因是什么？他能看见那个因是什么？是明。那暗来的时候，明是不是跑了？那这个时候你应该见不到暗呐、啊。那同样的嘛，如果你这个见性能见到的这个因啊是通的话，那你这个色跑来的时候，那个见性的因是跑了，那这个时候你应该看不到色啊。所以他就告诉你。明暗通色绝对不会是见性的因哦，所以呢，他说：“你看嘛，若因明有，因不见暗；若因暗有，因不见明。如智乃智，如是乃至，因空因色同于明暗。如果是因空呢，还是因色？他说同样的逻辑跟明暗是相同的。你不可能见性的因啊是通，也不可能是色，也不可能只是这个。”明也不可能只是暗哦，同样的逻辑。那你讲缘也一样啊。他说：“复次，阿难，此见又复缘明有见。你是缘什么东西看得到？是缘明吗？还是缘暗？是缘空吗？还是缘色？同样的逻辑，如果你是那个让你看得到的那个缘呐、啊，如果是明的话，要有因有缘才行嘛，对不对？那个缘走了以后。”你看，暗来的时候，明是不是走了？那明走了，表示那个缘啊，那个缘是不是没了？那你就应该看不到啦。你怎么还看得到暗呢？那也一样啊。如果空是你的缘，那这个色来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应该缘已经跑掉了？那你应该看不到色，但你还是看得到色啊。所以他说：“如是乃至，缘明缘暗同于空色。”这一段啊，就是告诉你，我们的见性啊。不会是因缘所生，也不是自然，哦，非因缘，非自然。他就用一个逻辑告诉你，他非因缘，非自然。那么你听得懂也好，如果听得不是很清楚，有个概念就行了，哦，有个概念就行了。反而是最后面这一段，啊，我想把你弄懂，那你现在就一定要把那一张纸啊，给它拿出来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先确定我们整个文字啊。讲的是大家那个文字没有错啊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当知如是精绝妙明啊，原来了，非因非缘亦非自然呐、啊，非不因缘非不自然，有些字漏了啊，如果那个没写上去的，要赶紧把它写上，非因非缘亦非自然，这是第一段，然后呢，非不因缘非不自然，这是第二段，再来呢。无非无不非，他那个无非不非啊，其实那个无字啊是贯穿那个非与不非，所以你呢可以在旁边加个铅笔字，就是无非无不非，然后呢无是无非是，后面那个无也是 第四段那个无啊，是贯穿上下，所以是无是，无非是，离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那个后面是总论，我们不管，我们就看这四段。好，所以啊，告诉你什么呢？我们讲概念，概念讲完之后啊，就容易了啊。这个真的是我的精华，那个跟你们做分享，我搞了很久，我觉得这个弄出来你们一定懂。因缘啊，是不是是谁在讲因缘？记不记得？因缘啊，是我们凡夫在讲的。我们是不是就看这人世间的世间法的因缘学说嘛，对吧？有因有果啊，我们就看看因缘生灭法，这是我们凡夫在看的。那个自然学说啊，是外道嘛。所以啊，这个自然啊，跟因缘啊，如果你执着在自然，你大概就外道；你执着在这个因缘的话，你就是凡夫。所以啊，其实你就 各自有各自的执着啦。那你知道这边都是偏有这一边嘛，不管你是偏执着因缘或执着自然，其实都是偏在有。你就记得偏在有这一边，因缘自然，你把它两个连在一起，其实就是有，就是有，就是在我们凡夫娑婆世界这一边，就是执着于有。那还有一种人呢，他呀把因缘跟这个自然都断灭了，你知道是哪一种人吗？他不着有，他知道那个因缘也是虚妄的，自然也是虚妄的，他着到空里面去了。那个人是什么人？是断灭掉了因缘跟自然，那个叫小乘。哦，你要去体会一下哦，你要把这一段都那个逻辑整个走懂了，你这一段才有办法听得懂啊。那你整个这个实相的概念应该就是很清楚的。那你这一段这边如果开始没听懂就糟糕。你去看看啊，我们这个凡夫啊或外道，你就想凡夫吧，就讲我们一般的凡夫，外道也是凡夫啦，就是一般的凡夫是不是着重于执着有因缘跟自然？那么这个啊就是因缘生灭法。所以啊，这个是执着在有。那么你把这个有啊，你说哎呀，我不要执着因缘生灭，那么我啊就断灭掉因缘生灭。断灭掉因缘生灭是什么？是小乘。所以啊，如果不着有啊，就变到空里面去。但是如果你着空也不行，如果你执着着不可以有因缘，也不可以有自然的话，你就到断灭空里面去了。我想你这边你们都听得懂。那么再往上层是什么？再往上层是有个菩萨。菩萨道是什么？菩萨道我要行中道嘛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我啊不要执着啊有因缘自然，我也不要执着什么没有因缘自然。哦，就是说我执那个有那边我也不执着，偏空这边我也不执着。所以他告诉自己啊，我两边啊都不执着，我不可以啊有因缘自然，也不可以啊没有，一定把因缘自然给干掉。就是说我不可以啊因缘自然，也不可以怎么样非或者不因缘不自然啊，是因缘是自然这边呢是不可以执着的，这边是凡夫。不因缘不自然这边呢也不能执着，这个啊是小乘。所以啊，我现在是非因缘自然，也非不因缘不自然。但是这还有一点问题哦，因为他还执着着什么？执着着不能执着有，也不能执着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说到最后要把那个执着也要放下？所以到最后是无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不能执着因缘自然，也无，也就是说也要放掉不能执着不因缘不自然。这样子有没有听懂？所以我们看一下啊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图，现在把那个图拿出来了，我自己也把它叫出来，等一下，我都没有图还真不能讲，等我把图叫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那个图啊，你看看啊，我是不是有写那个方框框？方框框是不是有因缘跟自然？有两个方框框，上面那个我写的执着，下面那个呢，我写的是断灭。所以啊，我们来对应这个课文啊，非因非缘 亦非自然，就是说非因缘非自然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一段就是我们所讲的 A。如果你执着于因缘自然的时候，他告诉你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，所以是加一个非字，非因非缘亦非自然。其实你把它简化就是非因缘非自然，就是非因缘非自然。这个呢是在告诉，如果你执着于因缘自然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凡夫那位外道执着于因缘自然。那你看看下面那个 B 呀、啊。我是不是在那个因缘自然前面加了一个不字，不是嘛，前面是是因缘是自然嘛，后面是什么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不是，就是不因缘不自然。那是什么？就是把因缘也断掉了，自然也断掉了，那是小乘，不因缘不自然。所以他是不是那个，我们后来是不是告诉你说，你不因缘不自然是不是就断灭了？哦，因缘说也不说了，自然说也不说，全部断灭掉，这不行嘛。所以他告诉你要非什么？非不因缘，非不自然，就是你呀、啊，非是什么意思？千万不要，你要放掉啊！你要放掉什么？这个断灭，你要放掉啊！也不说因缘，也不说自然，这样能听得懂吗？上面是告诉你啊，你要放掉上面那个 A 的那个非也是一样，你要把它放掉这个执着。什么样的执着？是因缘是自然，就是一直在讲因缘，一直在讲自然。哦，这个执着要放掉。下面呢？下面那个非也是要你放掉，放掉什么呢？一直讲不因缘，一直讲不自然，就是一直想要断灭因缘自然。所以就告诉你 ，A 是告诉你什么？你不能执着。B 是告诉你什么？你不能断灭，就是执着也不行，断灭也不行。哦，上面的方框框是执着。下面的方框框是断灭，上面的方框框是我们凡夫，下面的方框框呢，你就去想就是小乘人。那么这个非是什么？这个非就是那菩萨呀，就是程度比较高的菩萨。他说啊，你既不能执着，也不能断灭，就是我不着到有这边，我也不着到空这一边啊。他不停地告诉自己，不着到有，也不着到空。但是到这一点还不够，我相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听得懂。重头戏在后面，什么叫做无非无不非，无是无非是？各位同学，我们先看什么是无是无非是，这样会比较容易啊，这样会比较容易。我们先看什么叫做无是无非是，那你要把整张纸打开，你要看那个 C。你看到那个无是什么？也要远离，就是也要放掉啊！这个无是什么？也要放掉。其实在这里，无啊、非啊、不，全部都同一个意思。因为他想要把那个这个词汇弄得比较漂亮，他就会非跟不啊。如果非非，他就会把其中一个字变成不。哦，非跟非非呢，他可能把其中一个字变成无。这样你理解吗？你只要看到两个负的，就变成一个正的。一正一负呢，就是还是负。如果是非是，那就是非；如果非不呢，就是是。其实这是一个很烧脑的游戏，但是你把它弄懂了，其实很容易，很有意思的。所以啦，前面如果你都听懂了啊，那我们就来看，你看这个叫什么？无是无非是。我们先看这一段，你看啊，什么叫做是？是是不是说执着于有因缘有自然？非是呢？非是告诉你。不要执着于有因缘有自然，那无非是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无是是什么？你去看无是啊，就是告诉你说，你不要去想有因缘自然，无非是呢，也不要去想要把因缘自然给放下。是因缘是自然，是说你执着着因缘自然。非是因缘非自然呢？非因缘非自然呢？是说你要把因缘自然给放下。那个无是无非是是什么？就是你因缘自然也好，不是因缘自然也好，两个都要放下。就是告诉你，你执着跟告诉你自己不要执着，这两个想法你都要放掉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哦，你要把这整个 extend 从前面到 A， 然后再到 C 啊。我们看一下，一开始我们有讲说，哎呀，因缘自然。这个是是， 凡夫讲因缘自然，然后那个菩萨告诉你啊，不要去执着于因缘自然，所以就是非是。凡夫是在讲是因缘是自然，菩萨在讲什么？就是那个中道啊，全教菩萨，就是一开始你修行啊，想要走中道，他告诉你，因缘是因缘是自然这件事情一定要放掉，然后再来那个无呢，就是要放的更多，就是你要把因缘自然要放掉的这个非啊，也要放掉，是不是？我们那个其实你们应该都懂了啦。因为我们是不是讲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啊，到最后是远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，一层一层的剥，一层一层的剥。所以你看因缘自然的时候，他告诉你说你啊执着于因缘自然，然后呢非因缘非自然，他告诉你哎呀因缘自然你不要执着，等到无非因缘自然的时候呢，是告诉你不要执着因缘自然的这个执着，这个非字也要放掉。如果你这边听懂的话就很容易，下面就懂了，下面只是一个玩文字游戏。不因缘不自然，不因缘不自然是什么？是不是断灭？ 不因缘不自然呢，好，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一跟二那边呢，不因缘不自然是不是小乘的那个断灭，断灭到偏空里面了，然后呢是不是下面一层是非不因缘非不自然是什么？哎，告诉你断灭，断灭啊是千万不可以的，所以要非不因缘不自然啊，不因缘那个不字是断灭哦，那他告诉你非不是什么？不要断灭。那他加上一个无呢，就是告诉你连不要断灭的这个念头也要放下。那你看啊，他是不是无非无不非，那个无就是 C 的那个无，无非呢那个非啊，其实啊是第一个，你看前面是不是无是无非是，后面呢是无非无不非，那个无非的非啊其实是不是下面的那个非字，那个蓝色的无非无不非，然后不非的那个不字其实是把非字变成不，它全部都是因为想要文字上面比较优美。我猜想你现在啊概念应该全懂了，可是最后这里无非无不非啊可能有一点乱掉，倒没有关系，你回去仔细多看几次你一定看得明白，因为我已经把那最精华的东西写在这里了。所以就再来一次啊，他告诉你说因缘自然啊，是因缘是自然啊是不可以执着的，所以他告诉你非因缘非自然，而连非因缘非自然这件事情，就是不能执着因缘自然这件事情也不能执着，所以是无非因缘无非自然，无非无是无非是。那下面呢不因缘不自然是断灭，他告诉你不因缘不自然可不能够执着，所以说非不因缘非不自然。然后他最后再来告诉你什么，连非不因缘非不自然啊不能执着于断灭这件事情也不能够执着，叫做无，所以是无是无非是，叫做无非无不非，无是无非是。这个情况之下，离一切相即一切法。你看看 A 是说什么？上面有一行字，又应该很清楚。A 是告诉你不能执着于因缘自然。那 B 呢 ？B 是告诉你，你不能断灭啊，你断灭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空是不离色的，所以你不能离开因缘自然、哦、是在讲 B 不能断灭。等到 C 呢，他是说、啊、你不着因缘自然跟不离因缘自然的这一个念头也要放掉，这就是大三空的空也空。 A 是什么？那个把有给空掉。 B 是什么？把空给空掉。最后呢大三空是什么？最后是把那个真正把 A 那个有也空掉，空也空掉的那一个念头也要空掉，就穷空到底了。好，这就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，第九品就在讲这个。如果你说哇塞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，那你就只要记得啦，不能够执着因缘自然，就是不能够执着因缘生灭法吧，你也不能断灭，你也离不开因缘生灭法哦，也不能断灭。最后呢，你连不能够执着，也不能断灭的那个念头，最后也都放下了。 那么那时候连念头都不起了。前面啊 A 跟 B 啊不执着不断灭，只是比较偏这种相。到后来的那个无啊，那个 C，就是连不执着，不能够执着于执着，也不能够执着于不执着或断灭的这个执着，最后都要放掉。那个就是很细的起心动念了。我们今天讲到这边，休息一下。我觉得需要给你们一点点时间 process 啦。我可能随便问几个同学，你只要单纯告诉我说，哦，后面还有一小段很简单的，那没什么。后面就是说，哎，他说佛啊，跟大家讲说，哎呀，汝今云何于中错心啊？以诸世间细论名相而得分别，其实就是说，哎呀，这所有诸世间啊，一切因缘来讲啊，自然也好，其实都是细论啊。他说：“你就是因为二元相对的这个概念扰乱着你，所以啊，就是有这些细论。”他说：“就好像你拿手掌啊，在空中搓磨，手掌在空中搓磨，然后呢，根本就是这个同样的呢。”他说你：“你手掌呢，手掌在那个搓，以手掌那个搓磨虚空，旨意自牢。”虚空云何随汝执着？他说：“你想要抓虚空，你怎么抓得到？你去搓磨去抓。”他说：“你想要在自然啊、因缘这些细论里面啊，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其实就像你在虚空里面用手掌去抓虚空，你什么也抓不到，因为因缘自然这些东西其实根本都是虚妄的，也都是因缘自然，就是因缘自然其实也是因缘生灭法，所有一切二元里面的东西啊。”全部都不是真实的，所以当你学到最后的时候，当你知道这所有因缘生灭法其实都是虚妄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过日子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，明白了这一切，与之共存就可以了，不需要随着他们翩翩起舞。而我如果再多加一句，我们这次禅修所学到的，就是每一个念头，每一个情绪。其实都是非常虚妄，瞬间都会消失的，只是我们没有明白，就跟着那个情绪走。禅坐就是把你拉出来说，哎，你盯着那个情绪，你没有要它消失哦，你 recognize 它存在哦，而且与它共存呢、哦。你去盯着它，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什么？而且你是完全接受它哦，你会发现奇怪，那个情绪、那个感觉就 split second 就在瞬间不见了。其实我们所有人的身体啊。我们这一切的万物都是类似的状态，那我们有这个课程啊，在教，那么我们又有这个开始，如果大家可以有些可以练禅坐，这个进步会非常快。那今天这一段，来看看，随便问问看，有谁啊听得懂？你只要告诉我你听得懂，前半听懂了，后半完全不了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我比较知道你们的状况，我会知道说下堂课需不需要这边重新讲一下。因为第十堂课啊，第十番显见，见见之时，见非至见，就是如果这边是鬼听得懂，鬼王听得懂，后面是王中之王才听得懂。见见之时，见非至见，就是我们 meditation 所学的。你要站在岸上去干那河哦，那你就不在那河里面了。如果你在河里面，你是看不到河中的情况的。你要把你自己抽出来，用观察者的角度去看，这样就对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有没有人能？